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构造就是这样啊，嘉宾一直在我的正对面，有点距离，我俩是有点距离的。微博和一直播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呢，今天关于秋冬，我们怎么可以把羽绒服也好，大衣也好啊，穿的还美美的，看起来又不那么臃肿，但是又起到一个保暖的效果，这件事情很重要。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很大的温暖的羽绒服要怎么搭配的问题啊，这个啊，然后这个朋友说了，他问的说会不会显突兀，是问的上面特别蓬松，下身呢又像海棠说那样笔杆一样细，会突兀吗？哦，但我觉得好多的那个 对，就是 设计师的设计图里边都是这么画的。 对，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我发的那几张图，大家在时尚穿搭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概念，就是让自己的一部分尽量的干净利落然后瘦，另外一部分可以尽量的膨胀。其实这种对比怎么说呢，会产生一种就是很奇妙的化学反应，就是人们通常会对细的东西然后会这种感知力度会更好一些，会觉得哎，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穿搭的时候有这种遮蔽作用。可能我腰很粗，但是我平常会穿这种肥肥大大的衣服，但是我腿很细，那我就喜欢穿一个就是显腿的这种铅笔裤啊，或怎么样，就整个人的这个线条就会非常好。 哦，哎，我记得以前我也看到过一个应该是直播当中吧，啊，就是面容也很姣好的这一位啊，然后呢他就说其实你们别看我啊，就是其实他是属于中段哈，就是我们说的中段，就是刚才那个海棠说的，哎，腰其实不算太细的那一类的女生，但是她腿真的特别细。那你就去看她，算了吧，我就告诉你们这位女性是谁，就蒋欣嘛。你去看她在《欢乐颂》里面所有的搭配，他都是上面穿一个大 T 恤，然后下面一定是一个紧身的牛仔裤， 嗯 啊，然后配一双高跟鞋，这样你完全不会觉得他胖啊。但是大家也知道蒋欣在自己也会自嘲，就是微胖界的。好啦， 翘楚， 对，我们要进广告了啊，就我们广告很短，两分多钟，在十点半钟之后呢，我们会马上的回到乐享生活的下半时段。在一直播上面，我们这两分钟的广告时间也继续我跟海棠跟大家聊天，微博一直播想要跟我们来互动，聊一聊秋冬的这个不臃肿啊，但是又很保暖的穿搭建议，可以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稍后见。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 2019 猪 年 福气 满 满！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分秘，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 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国27岁男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很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大家还是要珍惜一下还有大概不到一个半月的听到我说这个 slogan 的时间啦。今天呢我们也延续了我们一直播同步视频直播的一个习惯，不过呢我们是从周五啊提档到了周三，从这一周开始一直到整个的2019年，我们都会是在周三在一直播上面同步视频直播，所以想要来看到我们直播的同学可以现在关注起来，微博和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了。那在今年还剩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啊，会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在乐享生活当中给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内容，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其实明年呢我们也会在其他的平台上面带给大家一样很精彩的节目。好了，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秋冬的搭配。刚才呢在广告时段有朋友提出了这个身材的事儿啊，这看来这个羽绒服臃不臃肿，很多人说这个瘦它就不臃肿吧，所以我穿的臃肿还是因为我不够瘦。所以海棠听过这样的啊，就还没有介绍嘉宾啊，有新来的朋友，我们今天坐在我对面的马上我要把镜头转过去的这个是我们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首席设计师海棠啊，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秋冬季节的尤其是到了冬天我们外套呀怎么样可以穿的不臃肿又可以保暖，这个搭配很重要。还有刚才有人问到说，哎，我可能没有那么高，我能不能穿长款，下半段都会来解释这些问题，想要提问微博和一直播继续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好，来说说是不是只有瘦人穿了才不臃肿。 理论上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身材在那摆着。 这样的设计师不要再来了。明年不要吃，不跟我去西门馆吗？就是说实话，真的是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既然是穿搭，它肯定是可以有那个遮蔽作用的。通常来说，大家可能有个误区，觉得我身材如果不够高，然后不够消瘦的话，我会选择哎尽量精小短款的款式，让自己看起来精干一些。其实，在搭配里面有一个比例是就是。可以说是黄金比例吧，就是1/3、1/3，或者是更大的一个长款比长短的一个比例。就是比如我们穿裙子的时候，如果我们穿长裙，就是很多人觉得啊，我个子很矮，然后可能我就只穿超短裙，或者是 穿那个超级短的大衣，超级短的一个小上衣，也不是，可以穿长裙，长裙的比例甚至可以到脚踝，然后最佳的比例就是离地10公分的一个长裙是最显身材的。然后当然这个显的是、哦、不是说哦从上到下这个裙子就下来了，还有就是这个裙子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直线条在那儿了，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再把腰线提高一点，然后你整个比例就是我上半身短短的，然后下半身长长的，可比就跟我们的美图有异曲同工之妙，拉长我们的腿部的线条，就下半身的线条、 哦、哎，所以这个离地10厘米啊， 对， 这样一个 10公分 这样一个概念， 对， 我们也可以让大家就买裙子的时候尝试一下。 对对对，就是如果说大家在买长裙就觉得啊，如果到脚踝会不会我拖不动，或者说我穿着会显得特别累赘，当然就不要穿那种特别繁琐的，因为本身我们身材微胖或者是不够高的人，如果说穿特别繁琐的裙子，视觉上就会有这种膨胀感，所以我们尽量选这种精简的款式，但是这个线条一定是只是就是垂顺的线条，然后呢离地十公分，这个是怎么说呢，算是经验之谈，也是一个我们贯通的一个经验值吧。 啊，一个专业的概念。 对，是的。 嗯，那其实男生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男生在选择羽绒服也好，大衣也好，这个长度啊，有时候也不太好把握。 对，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也是，他对于我穿衣服就说你这个儿也不高，但是发现你穿的衣服全是长款的。 嗯， 然后我说为什么不穿长款的？他说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就是穿这种就短夹克会好一些？ 嗯， 我说如果穿短夹克的话，我觉得我得穿上一个就是比较高一点的鞋子，然后把腿部线条拉长一下，因为我要把整个腿部要露出来了， 嗯， 是意味着让人能看到我腿部的一个长度。这其实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优势，我最大的优势是我这个上衣的长度能盖过我的屁股，然后能露出来，就是我就遮过大腿根一点点的这个，把最粗的那一部分给遮盖掉之后，剩下那一部分。这是一个穿搭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把我最瘦的部分露出来了，当然这可能不是最完美的比例哈。通常来说我们建议是说在7围左右上下你可以买这个长度的，就是在我们的身材可能男生170就是170到175，或者是女生在160左右的一个身高的时候，可以建议大家就是你在膝上大概5公分左右你可以穿这个比例的、 哦、就膝盖上面， 对，膝盖上面5公分，或者是膝下5公分到10公分、 哦、 这两个比例都可以穿、 嗯、 就当我们穿一个肥大一点的衣服，或者是大衣，或者是就是如果它很肥大，那可以让它就气上一点点，如果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巨大的体积，不能占用你的身材太大的部分，如果是一个你要穿大衣，我觉得你就可以买膝下一点的，就是不要太压，因为如果说这个整个长度已经到小腿肚或者是小腿肚以下的话，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你整个人被包裹掉了，也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穿搭。 我那个取快递的羽绒服呀，就是把我整个人包进去、 嗯、这怪不得别人要调侃你，让我也会觉得你是来我这儿取快递的吗？ 哎呀暖和呀，真是的，就是没有办法跟设计师继续聊天了。 暖和、 哎、但是这个 你都可以披着被子出来 啊。对，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买那件羽绒服的时候内心的 OS 就是哎呀我终于买了一床羽绒被、哦、 带袖子的被子是吗？ 带袖子带帽子穿出去的羽绒被、 嗯、 好了，说回到这个小个子，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小身材的，今天呢海棠作为设计师也是把行业内的一个真的是一个规律吧告诉了大家、 嗯、对 啊，你们买大衣也好羽绒服也好，要显身材，显得你比较高挑的方法、 嗯、 就是膝盖上面5厘米，或者是膝盖下面5到10厘米， 对， 就这个长度， 对，跟厚度还有它的膨胀度有关。 嗯，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之前我好像应该也讲过这个概念，就之前买 T 恤或者是买这种衬衫外套的时候，如果你的身材不是说比较瘦，甚至也不是简单的这种，稍微瘦，是稍微真的有一点丰腴的话，尽量其实还是买一个，就是相对合适的。嗯，不要裹在身上，就是好像很紧的样子、 嗯、 也不要过于宽大，就是合适是最重要的，因为很紧的话视觉感受上就是 有点勒这种线条的感觉， 嗯， 就会觉得那个真的是很胖。如果是很大其实也不会特别好，因为本身你没有地方能够去对比出这个瘦的比例来，所以如果它很胖的话也不太建议穿，所以合适最重要，而且尽量是这种直行的线条，面上越减少这种横杠，因为冬天我们买羽绒服的时候是会有这种车痕的，就是车线一棱一棱的， 嗯嗯嗯，会扎这些线， 对对对，哦，这个线条越少越好，然后要不然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整块，也有那种的只有一个腰线的一个感觉， 嗯， 可能有口袋啊，有这些，要么就是可能我是线条感很大的这种的，看起来极简风格一些的。 嗯，这也是给到大家哎，怎么样可以保暖但是没有太臃肿的一个建议。 对，我就尽量减少吧，减少臃肿这个概念。 就是我觉得哎呀，买了这么多年的羽绒服和大衣我得出的结论依然是那没有办法，它厚一点就真的还是保暖性会更强。 对， 是一定 的。 也有人在夸哎呀，觉得这个海棠的衣服很美哟。对，这也是他自己也是自己做 的， 对不对？ 对， 而且他今天就是这么来的，我刚才还问他，他说哎，就这样在今天这个温度下还可以骑单车哦，也不会冷哦，这个很重要。你看，并不是说我刚才说的，我要穿一件啊，很厚才能够挡风。其实你今天采取的方式是多层保暖， 对，是就是打底衫尽量的厚。也不是说打底衫尽量，我穿了两层的打底，就一层是直接贴身的。其实衣服有两种方式哈，你在你贴身不漏风的状态下，比如我们经常会穿这种像秋衣秋裤这种的，就捆在身上这种的，对，捆在身上贴合在身上这种的，然后再露出一点点空隙来，穿一个略微肥大一点点的外套，就像我今天这个，它中间可以就是说保持一定的空气的嫌隙，然后这样也可以说能够隔离一点点空气，然后能让这个保温的状态能够保持比较好。其实还是跟羽绒服的概念有一点点像，只是说它很容易消失掉，因为它并不是被固定在那里的。 但是如果就是我们在北方生活的朋友在户外待时间没有那么长的情况下，这一点点空气固住了还是有一点点保温效果的。 尤其你要走路或者是你骑单车这种的基本上不太可能其实真的还好，因为 还是要穿厚一点。 对，就是我早上来看了一下温度是4度，所以我想哎，这个温度还可以，如果真的是到0度了，我可能真的会穿我那件庞大的羽绒服过来，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要讲这个话题本来想尝试一下 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庞大的羽绒服怎么能够穿出时尚感。 对，是有多大。对，是真的很大，我下次有机会可以穿给你看 没有关系，下次我也可以把我的这个戴袖子戴帽子的羽绒被穿给大家看 我们俩正好可以对比一下是吗？ 对，到底谁更臃肿啊。好，还有人说一件迷彩大衣或者是蚕丝绒大衣就什么都解决了，迷彩大衣是什么呀？ 迷彩大衣难道他说的是军大衣吗？ 防风服吗？指的是那个户外的那种吗？ 明白了。 但是那个不是适合所有人啊，就是比较运动范儿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对， 但像我可能就不太适合， 女生也基本上不会穿这种类型的。 对， 除非特定的款式特定的场所，比如大家去滑雪或怎么样可能会选择这种， 就是那种一定要就场景化嘛，你一定在一个运动场景里边， 是的， 那可能是可以的啊。那给我们留言的这个一定也是一个很运动范儿的朋友啊， 也应该是个男生吧。 吸血说穿来，好，没有问题啊。等某一个周三，好不好？冬天没有过去的时候，我就穿来，因为现在还没有那么冷了，所以我今天没有穿的那么隆重啊，来直播。所以你们要看到我穿那个戴袖子戴帽子的羽绒被，可能真的得等到我们回新闻台了之后了，因为那个时候一月份我觉得会更冷一些，临近过年， 对，是。 好，这个还有人说了，冬天穿衣服轻。暖软就很舒服，也是，但是有一些呢，你真的要做到暖的时候，它就不会那么轻。 其实羽绒服为什么填鸭绒？它其实就是减，因为棉的话会更沉。你想，你如果棉一个 棉服， 对，棉服会更沉，所以但是蓬松棉的效果又没有羽绒服的那种，就是它的这种保护空气度又好。所以就是鸭绒本身它非常轻。所以羽绒服不能够解决非常薄的问题，但是它可以解决我非常轻的问题 、哦、 是的、 哎、这个和大衣确实是吧，和羊绒大衣这个中间哎，你就要取舍一下了、哦、 对，就是羊毛大衣吧、嗯、羊毛大衣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克重越重，然后厚度越厚，越保暖。通常我们经常会有一件大衣就能重到5-6斤沉， 就是挂在衣架上，衣架哎弯了，就 是 搭在人身上哎，跟穿了个盔甲一样。你说不保暖都不可能。 对， 哦对了，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跟就是海棠还在聊，我说我们有听众在问，说今年好像听到几个概念特别流行，像尼克服。派克服，我在就是某宝上面啊，我也看到有一些这种店家、啊，他的这个你知道吗？就是 title 上面就会经常出现这样的，很多人就云里雾里，什么是尼克服，什么是派克服，不是看样子就好了吗？啊，就是今年好像变得特别的，大家注重这个名称。 对。然后其实这个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下，不能叫科普吧，就是让大家 介绍， 对，介绍一下、其实应该说从前两年会非常流行的，我简单描述一下，就是军绿色的这种卡其面料，然后里面是这种各种颜色的皮草，然后大领子一圈是毛茸茸的皮草、然后我觉得举个例子啊，千颂伊跟那个杜敏俊在雪地里玩耍的时候那个场景，他们俩穿的衣服， 你怎么知道最近我又在回顾这部片子？ 那你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因为他穿的，他们两个 就是躺在地上滑脚， 对，当时尤其是那个千颂伊，他当时穿那件白色的那件，我当时觉得、真的好好看，因为哪怕是这种衣服，我觉得一般人穿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就是也会觉得就是很肥大或者很怎么样，但是他当时穿那件就会觉得真的很漂亮，然后后来我也开始尝试要去买这种衣服，但是我个人可能就是因为它是把这个领子啊，还有这个里边其实做的也是用真的皮草去做的 啊、 对，这个款的那个内容叫派克服，就是它外面是卡其色面料，它其实也是源于这个埃斯基摩人，然后后来被军队所沿用，因为可能 就很保暖吧， 对，去俄罗斯打仗还是怎么样、对，很冷，然后他就把皮草做在里面，然后有这种特别大的那个大毛领子、然后卡其色的这种军旅的面料，后来又被这种时尚被时尚圈沿用下来，然后去做了一些改造、 这叫派克服， 对，叫派克服、 有点从军队当中的这个衣服 对对对 慢慢演变 对， 演变成普通的服装， 是的，它本身其实就是带这种就是就是叫什么军队的这种制装感，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口袋的着装、包括它用的这种抽绳还有这个、肩带，其实就是军队的这种大衣的一个装置吧。 这叫派克服， 对，叫派克服、 但一定要有毛还是不一定？ 有两种、一种是里边就是它通常翻领用的是狐狸毛，然后里边内胆可能用獭兔毛，然后也有可能也全部用的是狐狸毛皮去做，然后就价格不太一样嘛，狐狸毛会贵一些，然后也有的是把这个内胆换成了羽绒服，然后但是还是保留了领子这个皮草的感觉，狐狸毛的感觉，蓬蓬松松的，反正这种装束吧就是要派克服的感觉。然后尼克服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因为尼克服可能年轻人穿的很少，因为它整个概念里边它的装置其实是跟派克服很接近，但是它是材料有变化，就是我的皮我的这种外表皮通常是这种记忆丝或者这种反光材料，然后里面用的是水貂或者是獭兔，然后领子呢一定是用很贵的这种貂绒的一个材质或者貂皮的一个材质去做的， 那就是说它的外面看起来会比较丝光面那种感觉， 对、 对对对，就是带一点点这种，就是大家想想那种记带记忆的这种记忆丝面料啊，或者是那种，那种就是带反光材，带一点点反光材质的这种珠光材质的这种小面料的感觉。 嗯， 然后这种衣服其实是妈妈辈的人穿的会多一些，她大概。